情唱歌，却又拨动琴弦。所有的事留给明天，钢琴的三遍，挖空心事遮掩。谁能用真心说抱歉？我现在还里面，渐渐疲惫的脸，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我现在还里面，是谁停住时间？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就现在里面，一张无辜的脸，仿佛是对不住又走不进你的世界。就现在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，越过了重重的心墙，有一整片蓝天。

Yeah.